一起来收听收看那里将要进行的现场诵读会。 用诵读唱响新时代伟大强音，生生不息。 用诵读庆祝新中国70年华诞，情浓似火。 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听祖国的变迁特别节目。本次活动是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由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郭伟，欢迎各位。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静乔。今天现场的节目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音频直播来收听，大家可以通过北京电台文艺广播、交通广播、青年广播来收听音频的直播。那同时呢，还可以观看视频的直播，大家可以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 一直播、凤凰风直播、网易新闻同步收看视频。那今天的节目，大家在收听和收看的同时啊，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互动惊喜，那就是大家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咱们今天主题的活动“诵读点亮新年”这个6个词呢，我们把它拆成了3个词：诵读、点亮或者是新年这3个词当中的任意一个词，大家都可以有机会赢取我们的实物红包或者是我们的现金红包。 嘿，真棒哈！大家伙赶紧看自己手机有没有信号哈。静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同样的感受，就是今年的北京特冷。 今年冬天确实有点冷，而且这个冬天来的也很早。 没错，其实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们就是想通过诵读的方式帮您暖和暖和，希望我们的诵读能够像炉火一般给大家带去温暖，希望今天的每一声诵读都能成为一道微光，最终聚集成明亮的心火，让新的一年更加红红火火。我们要用美好的祝福为祖国母亲点赞，为辉煌未来加油。静乔，你是不是跟我想法一样？ 我跟你想的一样，我跟你一样激动，但同时呢，我还有一份感动。因为我们为了今天晚上的这场诵读活动，我们从12月1号开始就在全城开启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寻找诵读人活动。那这一个月的时间呢，我也是参与其中，这一个月我也是收获很多，因为我聆听了很多咱们京城百姓最真诚的诵读的声音，也见证了很多情感的表达和动人的故事。我真的非常感谢所有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的诵读者们，谢谢你们。 是，你说这事儿我也参与了，那些 没错，12月1号是咱们一起启动的。 对，那些画面至今历历在目，而且那些诵读的声音也鲜有在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这一个月的活动吧。请看大屏幕， 请看。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2018年12月1日全面推出，全城寻找热爱阅读的优秀诵读人，画青春，诵岁月，说北京，祝新年。不同主题的推广活动先后在北京图书大厦、字里行间德胜门外孔子学院店、韩芬楼书店、中信书店和声会店举办。北京电台主持人、知名作家、诵读爱好者汇聚一堂，诵读经典，品味书香。北京电台在北京的多个文化场所打造的诵读小站智能录音亭，吸引了500余人参与诵读，录音总时长100余小时。这些音频资料经过北京电台专业工作人员的精心编辑，每天在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的8个黄金时段播出，普通百姓的读书声通过电波传到千家万户。特别打造的移动诵读小站， 行走在京城高校、社区、图书馆，花甲老人、豆蔻孩童在家门口就能通过专业的录音设备诵读心仪的文学作品。活动开发了诵读小站微信小程序，新颖有趣的录制方式吸引了2000余位用户在线录制上传诵读作品，其中200篇作品入选参评序列，网友点赞破万，40篇优秀作品在诵读小站节目里播出。与此同时，北京电台推荐的10家阅读空间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书爱好者，特色的阅读空间让书香飘满京城，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为期1个月的活动，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栏目全程跟踪报道，北京电台多个栏目新媒体矩阵助力宣传，北京时间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同步视频直播，累计覆盖人群逾100万，2万余名市民参与其中。最终我们甄选出的19对优秀诵读人将在今晚用诵读迎接2019，赞美伟大祖国。回首往昔，我们激情澎湃，展望未来，我们满怀憧憬。2019年的钟声即将敲响，2019将迎来新中国70华诞。穿过岁月长河，我们又站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潮起东方，新生吴江，让我们一起唱响新年颂歌，唱响祖国颂歌。新年你好，祖国你好。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我们刚刚收看的就是北京电台为期1个月的寻找诵读人的精彩回顾。隔着屏幕我们也能感受到诵读人们的参与的热情。经典是人类文化的瑰宝，传承是民族精神的星火。古往今来，人们用诵读浸润心灵，更让生命生长出更多的热爱与活力。今年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推出了3万多场的阅读活动，参与人数超过了1000万人。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多的百姓愿意加入到阅读诵读的活动当中。诵读仿佛就像是一架时光机器，带着人们穿梭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接下来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个熟悉的声音吧。 生命记录沧桑历史，今天声音跨越时空，传承人类智慧、悠久文化和民族精魂。我们想做的就是传递着精神之光，把孩子们的未来照得更明亮，也更坦荡。因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心有千言万语，不如放声四海。来吧孩子们，我们一起读起来。 子曰，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Yeah! 谢谢谢谢可爱的小朋友们，谢谢他们精彩的诵读。观众朋友们，他们读的好不好啊？好，谢谢，也谢谢小朋友们精彩的朗读啊！小朋友们今天早上起来就来了，练了一天呢，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哈。一段《论语》的诵读，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早在唐宋时期，诵读就已经蔚然成风。人家不必论贫富，唯有读书生最佳，就是当时的写照。古人创造了歌、吟、咏、唱等多种方式来诵读。时至今日，诵读的表现手段也是越来越多，这都得益于很多声音艺术家精于其中的探索，他们释放出了声音的惊人张力。今天我们也有幸请来了其中一位，他是谁呢？我先不介绍，卖一关子，大家伙儿先听听他的声音吧。 《甄嬛传》，爱新觉罗·云里。 也许会，可即便拔去这些戏言，开在心里面的戏言是永远也不会出去的。 《泰坦尼克号》，杰克·道森。 你要想跳早跳了，我不走，我不能见死不救。如果你跳，我也只好跟你一起跳下去了。 速度与激情六，布莱恩·奥康纳。 算是得到了一切，包括可以享受啤酒和烧烤，但我只是，我不知道，这感觉就像家一样。 好，朋友们，让我们掌声请出国家大剧院的戏剧演员赵玲老师，有请。赵老师，刚才大屏幕上放的那些都是您的声音创作作品，对吧？ 是的，是的。 您知道您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过多少部作品的创作了吗？ 我真是不知道。 我告诉您，有人专门替您统计过，有400多部作品，也说至少有400多个人物。 我真没算过这个。 其实我觉得这400多人物是不是也是包罗万象？ 是的。 啊，这个各行各业的，古今中外的，岁数多大的都有啊。女的有吗？ 女的没有。 没想到经验这么丰富的赵玲老师也有缺失啊。 这个很难有这个。 对，这尽管没有女的，但是我觉得在这种这么多人物的创作过程当中，这个声音的转换和变换是不是其实也有技巧？您跟我们说说。 其实我还配这么多角色还真的没有考虑过声音的转换或者角色的怎么去塑造这些分差别。我想的特别简单，因为我就想你认真的你去说角色的话，认真的做角色的事，你就是角色了。 其实就是很自然，对吧？ 谢谢谢谢。 好，谢谢谢谢。对，其实我跟赵玲老师我们早认识了。 对对 对吧？ 对对对。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您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 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另一个活动叫听见美，蒲歌读美文。 是的。 蒲敦新老师 是的 组织的。其实我是接受了赵玲老师的培训， 啊， 在这个课上呢我也做了当众的孤独啊，我也解放了天性。我原先认为其实主持人也是有声语言艺术的创作 者。是的是的。 但其实和人家这个演员什么人物塑造啊台词那完全不一样。但话又说回来了，您觉得比如我们参与诵读啊，老百姓参与诵读有没有可能对这个台词塑造啊人物塑造有帮助？ 特别有帮助。因为其实不管是配音演员还是演员，拼到最后拼的都是文化，那么诵读恰恰是一条提升我们个人素质的特别好的一条路径。 所以说大家伙得积极的诵读哈。 是的。 那今天您既然来了，能不能比如说跟我们表演表演，就是通过比如说模仿一个老头啊，用三种方式，这我也不懂啊，有没有这种表演啊？ 其实啊，这个配音演员现场演就表演啊特别难。你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讲配音要依托于画面，所以比较难。但是我恰恰知道郭伟老师有一样绝活恰恰是适合配音演员表演的。我们请郭伟老师来一段好不好？这声音模仿怎么样？咱们掌声热烈一点。 啊，您知道，这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这我这声有点像葛优。 对对对。 但是现在说还行，那真要模仿起来，可能还挺乱真的。 啊，是是。 咱俩来一段， 来一段，来一段，来。 行吗？这也是我新年的愿望。来。 好嘞， 给您准备好词。 行。 来，那咱们就来这个《非诚勿扰》啊，这个葛优相亲的一个片段。 对对对。 啊， 然后 您就是冯 建国， 建国， 冯远征老师演的那 那段，大家都熟吧？ 对对。 来了啊。真够巧的， 十几年不见，跟这儿碰上了。 巧什么呀？我约的你啊。 你约的我？ 啊，爱茉莉，茉莉，跟这餐厅名一样，人家改名了，想给你一惊喜。 你这不是给我添乱吗？谢谢谢谢各位，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哎呀，那话又说回来了啊，咱们言归正传，张凌老师。诵读能够培养情感，传递情感，它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民族危机来临之际，文艺工作者纷纷走上舞台，满腔热血，大声诵读爱国作品，呼唤民众的奋起，民族的觉醒。所以赵凌老师，今天您给我们带来哪部作品？ 我带来一首我特别喜爱的诗，我爱着土地。 嗯，这是艾青老先生的经典诗篇，写于1938年11月。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日本侵略者的铁蹄狂虐地践踏着中国大地，作者和当时文艺界的许多人士一同撤出武汉，汇集于桂林。作者满怀对祖国的挚爱和对侵略者的仇恨，写下了这首诗。这首诗可以说是作者的自白，作者采用了直接的抒情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片土地最真挚最热切的感情，写出了他炙热的爱国之情。那么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请赵凌老师朗诵我爱着土地，请。 谢谢各位老师。我爱着土地，作者艾青。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爱的深沉。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爱的深沉。 谢谢。谢谢赵凌老师，用诵读的力量带我们走进了艾青老先生的爱国情怀当中，也表达出了这首诗所蕴含的意蕴。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情感和诉求也在发生着变化，特别是年轻人。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了一部小说，严歌苓的《芳华》。在这部小说里呈现了丰富的人物关系，其中时代的变迁和人性的牵绊也是力透纸背。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的配音表演艺术家、小说演播艺术家、播音指导小燕老师，带我们走进芳华绽放的年代，完成对青春岁月的一次回眸凝望，有请。 上个世纪七 70年代，我们这些有文艺才能的少年男女，从祖国的大江南北进入部队文工团，大家才艺不同，性格各异，青春和激情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探讨何为平凡，何为伟大，何为牺牲，何为永恒，绽放着属于我们的芳华。我们都知道杨老师为什么急成那个样子，朱克刚才大致做了一遍规定动作，但是他做他的，跟何小曼毫无关系，手离何小曼的身体有数尺远。朱克，你给我做10次，举不动可以，不过其他动作一分折扣也不准打。何小曼，准备好，走。朱克向杨老师抬起了痛苦的脸，报告杨老师，您行行好，您得换个人吧。杨老师不明白，但我们虽然糊涂了，还是有些懂得朱克的意思。杨老师转脸问何小曼，朱克说换谁？何小曼没有说话，根本就没有听见杨老师的提问似的。朱克又开口了，杨老师，您换别人托举他试试吧。杨老师叫了另一个男舞者的名字，让他跟朱克调换位置，这一位干脆笑嘻嘻地拒绝了杨老师的调度。 我不，你们都怎么回事啊？ 朱克站起身，脸上的痛苦更加深刻。 您的嗅觉没事吧？闻不出来呀。 男兵们开始窃笑，朱克指着何小曼说， 让我托举他多不卫生啊，您自个儿闻闻，他整个就是馊的。 大厅里笑声大作。 安静，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样说自己的同志，还是一个女同志。 整个这段时间，何小曼就那样看着正前方的墙壁，比任何人都局外人。我们那个时候多年轻啊，谁的身体里没有一条青春的虫在拱动，谁不被那虫拱得心底作痒。杨老师功德无量地为我们设计了这个托举动作，我们终于可以假公济私地享受刹那的身体缠绵。而朱克发现发给他的缠绵对象是何小曼，抱何小曼比没得抱还糟，朱克宁可放弃这个搂抱的难得的机会。杨老师抬起头扫视我们全体，但谁的眼睛也不跟他的目光对接。就在这个时候，何小曼的新的搭档出现了，他从男舞者的队伍的末尾尖上走过来，走到何小曼的身边说， 报告杨老师，我跟朱克换个位置。 啊，刘峰，我们的好刘峰，每次缺德家伙们偷吃了包子的馅儿，刘峰都会把空空的包子皮儿夹到自己碗里。此刻刘峰两手轻轻地搭在何小曼的腰上，等着杨老师下达开始的指令。我们倒不觉得刘峰的行为多么意外，平常脏活累活都是刘峰抢着干，何小曼不外乎是刘峰的一份脏活累活。杨老师几乎被这场奇怪的事情消耗尽了，突然疲惫不堪地撂下我们，垂着头往排练大厅的门口走去。等到门口，他 他才想起我们还没有被发落，便转身说解散。1977年的那个初秋，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何小曼深深地爱上了他。 好的， 非常感谢小燕老师，谢谢， 也谢谢舞者精彩的表演。这段芳华呢，让我感受到了诵读的另外一种魅力，它比电影更富含想象力，以更内敛的情感转述方式，将那个时代的年轻记忆娓娓道来。正是精神力量成就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无悔青春。我们在诵读过程中也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那么新时代的人们又喜欢诵读什么作品，表达什么感情呢？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 大家好，我是韩硕，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文章叫做《岳阳楼记》。 今天我诵读的题目是《青衣》，想献给我的家人。 大家好，我叫关旭，今年12岁了，我给大家朗诵一首散文《风筝的故乡》，送给我的爷爷。 大雁南飞，用翅膀缩短着我的南方与北方，燕子归来，衔着春泥表达着我的北方与南方。 今年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今天特用一首诗来表达对祖国的祝福。 一想到您70年的形象，耳边呼啸起骤风狂雨，您是一把熊熊烈火，把腐朽的东西烧塌个干净。 祖国，我想对你说，我为你的繁荣而骄傲，我爱你，祖国。 我在诵读小站诵读一篇文章《忆母亲》，献给我最亲爱的母亲。这一年，父亲因病去世了，他先是帮人家看孩子，以后又在家里弹棉花，掘线头，他就是用线，用棉花掘线头挣来的钱，供我和弟弟上学。 我想诵读一篇《了不起的盖茨比》，送给我的朋友。虽然我们现在都是小人物，随着我们不断的成长，我们一定会成为我们心中的英雄。 擦去百年彷徨， 我多想牵来一股溪流，为你栽上一排胡杨。 祖国是每个国人寄望的期许，祖国是我心底最动听的旋律。 我今天为大家分享的篇目是冰心的笑，让大家都了解到笑的美好。 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不听。 我们现场的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送给这些可爱的诵读人吧，也送给我们自己，好不好？这些诵读人他们都很平凡，但是在他们诵读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热情、梦想、真诚和善良。他们也因为诵读而有了光芒，这个光芒照亮了自己的路，也温暖了我们。有很多朋友参加了我们的活动，跟我说非常感谢我们的诵读点亮新年这场活动，给他们一个表达自己情感的机会。但是我想说，我们非常感谢所有参与这个活动的诵读者们，你们温暖了我们。那今天呢，现场也来了几位他们其中的代表。那接下来呢，我就有请我的同事北京新闻广播主持人刘佳，以及两位诵读人代表，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李元豪和王艺希，我们一起诵读当代诗人流沙河创作的一首现代诗《理想》，送给大家。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 理想是火， 点燃熄灭的灯。 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 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 饥寒的年代里，理想是温饱。温饱的年代里，理想是文明。离乱的年代里，理想是安定。安定的年代里，理想是繁荣。 理想如珍珠，一颗缀连着一颗，贯古今，串未来，盈盈光无尽。美丽的珍珠链，历史的脊梁骨，古照今，今照来，先辈照子孙。 理想是罗盘，给船舶导引方向。理想是船舶，载着你出海远行。但理想有时候又是海天相吻的弧线，可望而不可及，折磨着你呢充满理想的心。 理想使你微笑地观察着生活，理想使你倔强地反抗着命运，理想使你忘记鬓发早白，理想使你头白依然天真。 理想是闹钟，敲碎你的黄金梦。理想是肥皂，洗濯你的自私心。理想既是一种获得，理想又是一种牺牲。 理想如果给你带来荣誉，那只不过是它的副产品，而更多的是带来被误解的寂寥，寂寥里的欢笑，欢笑里的酸心。 理想使忠厚者常遭不幸，使不幸者绝处逢生。平凡的人因有理想而伟大，有理想者就是一个大写的人。 这世上总有人抛弃了理想，但理想却从不抛弃任何人。给罪人心声，理想是还魂的仙草，换浪子回头，理想是慈爱的母亲。 理想被玷污了， 不必怨恨，那是妖魔在考验你的坚贞。 理想被扒窃了， 不必哭泣， 快去找回来，以后要当心。 英雄失去理想，退作庸人，可厌的夸耀着当年的功勋。 庸人失去理想，碌碌终生，可笑地诅咒着眼前的环境。 理想开花， 桃李要结甜果， 理想抽芽， 渔阳会有浓荫， 请乘理想之马， 挥鞭从此启程。 路上春色正好，天上太阳正晴。 好的，谢谢，谢谢理想，也谢谢我的同事刘佳进桥，也谢谢我的母校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两位同学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听祖国的变迁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郭伟。理想，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年龄，对于理想的定义也一定有所不同。我小时候就有理想，我特别想要一个照相机，把所有好吃的、好玩的、有意思的东西全给它拍下来。现在看来，这个理想是已然实现了，我拿手机我就能完成这一切了。那么我现在的理想呢，是想在业余的时间到处去看看，看看这个世界，啊，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的理想的基调可以丰富，可以热血，可以内敛，也可以张扬。那么如果在一位喜爱美食的作家的眼里啊，这个青春和理想的定义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认识著名的作家、文化学者、北京市金牌阅读推广人崔代元老师。崔老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读者大家好。 有日子没见着您了，哎呀，祝您新年快乐。崔老师，我看过您写的好多书。 谢谢您。 什么京味儿啊、京味十足啊，是食是食品的食，食物的食。还有您那年给我送了一本书叫一面一世界， 讲的是面条在全世界的传播。 你瞧，您吃面条都能写一本书。所以我看完您这些作品，我个人感觉啊，您的理想从小到大是不是就是吃？ 是这样啊，我觉得呀，饮食是一切文化的基础。它最牢固也最顽强，它渗透到人的骨子里，形成一个地方人的精气神儿。你看咱北京的饮食啊，就有北京的特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北京的文化是中国东西南北文化的结晶， 是 要么沿大运河乘船而来，要么沿万里长城纵马而来。所以你看烤鸭怎么来的呀？烤鸭，北京烤鸭是沿大运河从江南来的。 哦， 你再看北京爱吃的涮羊肉怎么来的呀？ 怎么来的呀？ 沿长城纵马而来的。 哎呦， 所以你看，一个烤鸭，一个涮羊肉，它不光是北京的饮食啊，它还有北京的文化特征啊。 还真是， 是吧？ 这北京的这吃的还都有文化。 是，所以不光要品味美食，而且呢要研究美食背后的文化。你看啊，关于美食其实没有定论。你比如说咱北京爱喝的豆汁儿，可能呢很多外地朋友啊就未必那么顺口， 喝不惯。 是啊，哎，但是呢所有的美食啊都包含着丰富的情感和讲不完的故事。你比如说大伙儿一说什么饭最好吃啊，永远是他小时候吃的饭，永远是他妈妈给他做的饭， 最 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我听您这么说呀，这么多年饭我算是白吃。 要别这么讲，说 真的，您想啊，我吃饭就解决一个果腹的问题，您好写这么多本书，我是一白痴，真的是这么说啊？ 别这么说，开玩笑。 其实呢，冬天来了，我也特别想问问您，这么会吃，您觉得冬天北京适合吃点什么呀？ 那北京冬天的吃太多了，您就比如说您到什刹海滑冰的时候 啊， 那您得捧着一包糖炒栗子呀。 哎呦， 哎，滚烫的糖炒栗子，不光手热了，连心都热了。 是是是，我估计得一帮人乌泱乌泱过来， 是吧？ 哎，是不是？ 再有啊，您逛故宫，您溜胡同的时候，您得举一串糖葫芦啊。 哎，对， 那就是北京文化的名片。 是， 您看周恩来总理上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带的就是糖葫芦，它是中华文化的标志。 哎，拿得出手， 是吧？还有您说这冬景天三九天到了，吃什么呀？涮锅子呀。 哎， 点什么锅子，邀几个朋友哗啦哗啦一涮，羊肉片往里一下，您说什么感觉？热火朝天呢。 我今儿晚上就想回去扇一锅子。我得拦您一句啊，这什么点了？您说这吃，我这饿了， 是吧？那涮锅子咱暂时先聊到这儿。 咱们先聊到这儿，咱们由这个食粮，咱们说到精神食粮。 对， 可能大家伙还不知道崔老师啊，我们俩一块儿评上了这个北京阅读季的金牌阅读推广人。据您这么长时间的推广，您觉得北京的年轻人看书的情况怎么样？ 北京的年轻人这几年阅读是越来越多了。你看前两天阅读盛典公布哈，北京人均读书啊12本，就是说每个月一本，每天平均读半个钟头的书。而且特别是年轻人哈，你看在地铁上也有看书的， 是 啊，你看在公园里头也有看书的。所以书给人们带来乐趣，书给人们带来生活的品味。 对，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诵读，您觉得诵读对于推广阅读有没有好处？ 当然有好处了。你看这阅呀，是一个人不出声的看，那阅嘛就是人在门里头按照笑嘻嘻的。 那真是。 读是什么呀？读是一定要把声音迈出去，是吧？所以呢阅呢能增强人们的这个文化自信，读也同样。您比如说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自己喜欢的作品出声的读出来，分享给各位书友朋友，这不是本身就是一种自信吗？ 同时也是一种分享。 对了， 看来这个诵读不仅是台上的表演，或者泡杯茶对着月光营造出来的仪式感，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以文化兴盛为支撑，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新时代的年轻人也有属于他们的方式来继承和发扬着传统文化，对于诵读本身，他们也想用更新鲜的声音来转述，来绽放出中华文化的华美韵味。接下来崔老师，咱们一起将目光投上舞台，来看一看年轻人现在是怎么诵读的吧。 真好。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休息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已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有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举诸怀抱，无言一世之内，或饮尽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虚设万殊，尽造不同，当其心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虽世迁，感慨弃之。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都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断碎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无痛哉？”每览其人心感之由，若何以弃？未尝不临门皆道，不能遇之于怀。不是以死生为虚诞，其蓬生为妄作。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微乎？故也许时人如其所述，虽是诸事意，所以心怀其志矣。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弦之盛，一觞一咏，已足以畅叙幽情。 好，感谢，感谢北京联合大学的同学们给我们带来的《梦兰亭》，他们在诵读当中加入了诗情画意的一种表达，也可谓是一种创新。那大家在欣赏精彩节目的同时呢，也别忘了还可以参与新年迎钟声的抽奖活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诵读或者是点亮或新年三个词当中的任意一个词呢，大家都有机会赢取实物大奖以及现金红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我们诵读了古典的诗文，也吟诵了现代美文，中华儿女都在用心倾诉着对家国的热爱与深情。正如北京电台在70年的岁月当中与新中国共生共长，它也用声音记录着祖国的每一次崛起、每一份荣耀和每一份感动。当然了，还要有一件人间烟火的百姓味道在舌尖徘徊，在心里留香。那接下来我就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听这个声音。 浮生若水，我们每个人或许都在随波逐流，无所定志，但若在心里放下一块沉香，有了这块定石，从此余生便不畏岁月苍老。诵读就是这块香，久而久之的沉淀，最终成全了满心欢喜。 哇，听了这段声音，我刚刚看啊，咱们现场有观众的已经在咽口水了，是不是觉得一听这个声儿也是有点饿呀？我相信大家也已经猜到了这个声音是谁，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配音演员、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表演教研室主任、年度最火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解说人李丽宏老师，欢迎您。 金桥您好，大家好。 新年好，李老师。 新年好。 这个点了，你看现在已经是23:48了，大家这会儿呢看着我们精彩的节目也稍稍呢有点饿了，然后我们也想您现场能不能也让我们这个耳朵饱一饱福，让我们听一点舌尖上面的原声再现。 那你想听点什么？ 那我就点个菜吧，这点呢有点饿，那就点一个硬菜红烧肉怎么样？ 红烧肉好。 对，这个特别喜欢，我词儿都背好了。让我们音乐师来重现一下舌尖上的音乐。 烹饪不需要高深技巧，只需付出时间和耐心，这让红烧肉成为中国家常菜的经典。上好的带皮五号肉肥瘦相间，先用猛火炙烧肉皮，肉皮在高温下迅速收缩，长时间炖制以保持浸润的口感。红色是外观的标签，要获得这种诱人的色泽，可以炒糖色加老抽，也可以借助红曲米或豆腐乳，各家有自己的方法。肉汤不容浪费，无论加入什么食材，吸饱汤之后都会变成红烧肉最默契的配角。火候的老嫩，味道的浓淡，各家各户千变万化。 哇，掌声送给李老师。 谢谢 、现在真的是已经饱了，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诵读呢，我们说阅读书籍都是我们人类精神的食粮，那现在声音诵读是不是也是一种声音的食粮呢？您觉得这种说法合适不合适？ 当然很合适。那我个人的理解，阅读可能比较多的当然它也是一种比较有效的传播和传递的方式，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是我们每个人自己更多的完善和提高我们自身的修养。但是诵读有一个很明显的跟它的不同，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的思想感情的交流、交互、交融，同时还可以做到传播、传递、传承我们民族的文化、我们国家的文化、我们人类的文化。 没错，那每一段诵读呢，也都是需要用心感受，用爱去发声。那接下来呢，我就想有请李老师和我的同事杰克堂共同为大家送来一声新年的祝福。他们将共同为大家朗诵的是汪国真的经典作品《新年你好》，大家掌声有请。 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新年踏着轻盈的脚步悄悄来到。新年的钟声在零点敲响，预示着那即将到来的是一个崭新的早晨。新年你好。 北方雪挂美丽的结在树梢，在一阵阵寒风里跳起了晶莹的舞蹈。大街上叫卖的老大爷和老大娘举着那一串串糖葫芦，红红的像火苗，点燃了过往孩子快乐的欢笑。新年你好。 南国海摇起来还那么蓝，帆悬起来仍是那样高。快放假了，同学们的心一半已飞出校园，像天上的白云飘啊飘。新年你好。 朋友，我知道在过去的一年里，你有那么多的忧郁，那么多的烦恼，那么就让它像去年的秋叶永远飘落吧，再让岁月把它掩埋掉。在新的一年里，祝你好运，愿那好运像阳光，像空气，给你温暖，给你馨香，将你拥抱。新年你好。 朋友，我知道在过去的一年里，你有那么多幸运，那么多欢笑，那么就让它像去年留下来的种子，在新的一年里破土发芽。叶长得更绿，花开得更艳，果结得更好。新年你好。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孩子们好，祝愿祖国的花朵绽放出千般妩媚，万种娇娆。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年轻人好，祝愿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冲破层层乌云，身披霞光万道。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老人们好，祝愿晚霞如朝霞，一样迷人的火红，一样熊熊的燃烧。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祝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前进时脚步如滚滚奔腾，不可阻遏的万里大潮。 新年你好。 谢谢，谢谢两位。 是，哎呀，剑桥不行，我听完李老师说话我还是饿。 哎呀，这个坎还没绕过去呢、 他一张 马上都2019了 啊。那可不是吗，现在北京时间23:55，不成让李老师给咱点一外卖怎么样？ 也行， 合适是吧。 我觉得咱们现场呢，咱们就把这2019年的第一顿饭、咱们再一起吃个大团圆饭怎么样？ 或者这样，等咱们直播结束了，跨完年了，我得让杰克堂好好请我来顿大的。 吃个什么呢？吃块糖， 吃块杰克堂，我得感受感受这舌尖上的 新年你好的味道。 哎呀，郭伟啊，你又开玩笑了。杰克堂这人名字是吧？ 嗯。 那我们再次呢，也是感谢他们哈，为我们的新年描述出了人间烟火的温度和暖心。我们也在这声声的诵读当中，脑海当中出现了一幅幅的画面，看到了关于北京更崭新的生命蓝图，有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车水马龙，有大型新机场的晴空万里，有世园会的青山绿水，还有冬奥会的冰雪世界。这是一个需要热情去填色的时代，而我们将用声音来点亮新年，点亮希望，点亮未来。 说得真好，我也得来两句，怎么样？ 来给大家送一些祝福吧。 好，我用现在时下最流行的一些话，我告诉大家我怎么祝福的啊。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愿你天黑有灯，下雨有伞，愿你一路上有良人相伴，愿你所有快乐无需假装，愿你此生尽兴，赤诚善良，愿时光能缓，愿故人不散，愿有人陪你颠沛流离，愿你惦念的人能和你道声早安，愿你独闯的日子里不觉得孤单。亲爱的你，闻声如见面，准备好了吗？我们用诵读一起跨年。 哎，你这段诵读呢，我觉得特别适合放到我们诵读小站节目里面，在新年期间呢给大家送一些祝福。 音响老师把这段抠出来啊。 我会单约你再录一次的。你刚送了这么多祝愿呢，那我也送一个简单的祝愿，那就是希望郭伟刚才说的所有的希望，所有的祝愿，在2019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实现。 是，当我们说到2019的时候，当我们在2018总觉得2019很遥远。朋友们，现在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57:35，马上就要到新年了。你这么近瞧，我今天站在这儿，我有点主持春节联欢晚会的感觉。 那就是 我马上要迎来倒计时了。 我们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倒数，到一会儿有10秒的时候， 没错， 我们邀请现场的朋友，当然了，没有来到现场的我们的网友朋友还有听众朋友呢，大家也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倒数。我们用诵读点亮新年，我们用我们的声音为2019送去